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 FM 91.3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欣云。今天为大家做一个主题哦，是电影中的古典音乐。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分神去听配乐吗？我常常要挖苦我的朋友们，或是要拜托我的朋友们，你们去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帮我注意配乐哦。因为我们这些幕后的工作者，辛辛苦苦的放上很多的音乐跟创作，但其实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都比较会去注意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然后这个剧情到底走到哪里了，所以常常你会忽略掉音乐的存在。不过呢，的确也有几部电影呢，他们会使用一些古典音乐，那在你散场的时候，说不定这些音乐还会萦绕在你的耳边。我们今天来推荐几部电影当中的古典音乐，其实也早就是这些大师的作品了。第一部电影我们来听的是阿玛迪斯，这个应该算是莫扎特传哦。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看的这部片子的时候，对于里面那个神童啊，莫扎特可以坐在钢琴面前就开始创作，真的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天才耶，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呢，他还可以眼睛闭起来弹，然后或是手背到后面去也可以弹钢琴。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其实要描绘两位作曲家，其实他们有一点点的心结，而且互相嫉妒哦。应该是这个Salieri 比较会嫉妒 Mozart 吧。好，那莫扎特他们那时候都是宫廷作曲家嘛，有一首曲子是莫扎特的第十号降 B 大调小夜曲的第三乐章。那甚至呢，这个 Salieri 在嫉妒Mozart 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这首曲子哦，在谱上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啊，刚开始简单几个音，甚至有点滑稽，但是呢停顿了一下把颂进来，其实听起来像生锈的手风琴，然后突然一个 oboe 一个单音高高挂在所有的音符之上，然后居然旋律就会转成非常优美的乐句。对 Salieri 来说呢，他说好像就听到上帝的声音一般，让他非常的颤抖，非常的渴望。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乐章。 二首乐曲我们来欣赏的是马勒的第五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很多马勒迷啊、你们知道曾经有《魂断威尼斯》这部电影曾经用上这个乐章吗？我们一起来欣赏。伯格曼导演《哭泣与耳语》是接下来我想要播给大家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他们用上了肖邦的马祖卡舞曲 OP 17 No. 4。伯格曼是 瑞典的导演，其实他应该算是电影史上非常非常伟大而且很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但是呢，有一次的访谈他自己说，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只能选择保留我的视觉或是听觉的其中之一的话，他居然会选择保留听觉。他说我无法想象把音乐从我身边夺走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好，所以一个电影导演居然视觉跟听觉他选听觉，可见的音乐对于这个导演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一起来欣赏肖邦的马祖卡舞曲。 Thank you. 汉内克有一部电影叫做《钢琴教师》，这个女主角是伊莎贝语贝，这个音乐院的这个教授，她跟她的一个学生，非常聪明又很有魅力的工程系的学生呢，展开一段你追我躲彼此操弄的这个激恋当中。虽然说这个钢琴老师已经年近四十了，但是呢她跟这个男学生两个人的这个故事，配合舒伯特冬之旅村中这首歌曲，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也展现了很多很多的魔力，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主题是电影中的古典音乐，大家喜欢听古典音乐吧？这个 Bravo 电台也常常会播这个各式各样的各个年代的古典作品。不过在电影当中的这些古典乐呢，有时候配合画面，反而会让大家更有很深刻的感受。那其实早在迪士尼的这个幻想曲2000当中，这个 Mickey Mouse 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幻想曲，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片子，而且呢在里面他们也用上了很多的这个古典乐章。我来推荐一首，这个是 Stravinsky 的这个火鸟凶恶之舞。那其实 Mickey Mouse 的出现应该是每一个人童年回忆非常甜美的可爱的模样，但是在幻想曲当中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创举就 就是他们融合了很多的这个古典作品，然后加上动画，让你觉得音乐也跟着随着这个影像一起舞动的感觉。 哪一种照顾服务可以满足失智长者与家属的多元需求呢？台湾长照新趋势，小规模多机能服务，提供日间照顾、居家服务与临时住宿，让长者依据个人需求，在家中及社区安心接受同一组照护员的服务。 全台第一座整合失智症团体家屋与小规模多机能服务的永县小规模多机能中心正式营运，详情请上网搜寻永县社会福利基金会。 快点啦，再不去换赠品，我的全家点数又要到期了。 干嘛这么紧张，点数期限到明年啦。 什么？ 没错，全家点数使用期限延长了，即日起累积的点数可以用到明年三月底哦。 这么方便， 而且点数还可以兑换精品跟生活用品哦。 哇，全家点数真好用， 最爱的几点在全家。 一月底之前全家点数两杯送哦。 雅虎奇摩找店家特别企划，网络百大人气在地店家票选活动，只要上网投票，你就有机会赢得礁溪老爷酒店双人套房住宿一晚、喜来登十二厨双人餐券及 Seven Eleven 礼券等多项大奖，请把握机会，千万别错过。活动详情请上网搜寻雅虎奇摩找店家。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在一杯。 欢迎继续回到《星夜狂想曲》的现场，我是李星云。我们今天来听电影当中的古典音乐。接下来这部片子呢是 Tarkovsky 的《牺牲》，哇，这也是大片了哈。俄国导演 Tarkovsky 他一生当中只拍了七部的长片。那对于这个瑞典导演的伯格曼相对来说，哇，他的就非常的多产了哈。他拍了45部的这个长片，但是很难让人家相信，这个影评们呢常常把他们这两位导演相提并论，甚至认为 Tarkovsky 在某一个方面其实达到了伯格曼没有办法碰触的境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 Tarkovsky 的电影当中《牺牲》，他用的是巴哈的马太受难曲。我一直很欣赏这个墨西哥籍的这个 Alejandro 这个导演哦，他曾经导过什么呢？2014年的这个鸟人，或是2015年的这个神鬼猎人。哇，我觉得他的风格非常非常的犀利，而且哦，我看神鬼猎人的时候真的鸡皮疙瘩掉满地哦，真的觉得墨西哥籍的导演真的有点跟美籍的或是英国籍的导演不太一样。那在伊纳利图的《最后美丽》这部电影当中，其实他们也用上了一首古典音乐哦，而且就是我最爱的作曲家，这个法国的拉威尔。我们一起来欣赏 G 大调钢琴协奏曲《最迷人的第二乐章》。 刚听到这个 Ravel 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其实这个钢琴的旋律真的好醉人哦。据说这个导演他们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次他们一起在跟他的两个儿子一起听到这个收音机串出来的这首乐曲，结果三个人哭得泪人儿的样子。的确，音乐虽然是看不到的，没有形体，没有颜色，但是呢，它其实钻进去你的心里，说不定给你更多更多的感觉。这就是Ravel 的作品的魔力。好，下面这首曲子我来介绍的是，哇，这个惊悚末日，他用上的曲子是华格纳这个崔斯坦与伊索德的这个序曲。有人说这个惊悚末日跟撒旦的情与欲还有性爱成瘾的女人应该算是这个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异域三部曲。好，那他用上的是华格纳的曲子，我们来听听看。 Thank you. 最后一部片我们来欣赏的是《地心引力》这部电影当中的作品。这个作曲家叫做佩尔特，好，阿福佩尔特，他很不情愿自己的作品被人家归类于神圣的极简主义，这个他觉得太卖弄了哈。其实意思是很简单啦，就是他有一点点宗教情怀的这种极简主义的音乐。那其实讲到 minimum 极简音乐，有很多的作曲家，像 Philip Glass 啊，这个 Stevie Reich 或是Michael Nyman 等等的，有一阵子大家都好流行哦，在电影里面放上这种极简音乐。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时时刻刻了，不晓得有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个 The Hours。 Philip Glass 他曾经就用很多的这个极简音乐放在时时刻刻这部电影当中，为了要描绘这个 Virginia Woolf 的感觉，然后哇，我觉得那个钢琴一直不断的重复，我都快疯了我只能坐在电影院里面坐如针毡。好，不过极简音乐的确也是非常多导演很喜欢用的一种形式。好，最后就用佩尔特《镜中镜》这首曲子来陪伴大家。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电影当中的古典乐，你喜欢哪一部呢？我是李星云，我们下周星夜狂想曲空中见。Thank you.